安排各位，让你们有到这有两个小时，基本上会比较好一些。好，好来，好，我就转一下，我们就不看其他的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好，我是说，如果没有办法学完第一集，我们留下一些，我们下次上第二集的时候，我们再继续上第一集，因为现在我们不需要赶着要去天堂哦。 OK，我们看一个圣经啊，忘记了啊，没事，你就这是很白，知道吗？可以记多少就记多少，你们很可爱了。你们有没有人忘记啊？有，忘记了。这些在记的少，我要求你们记得一点点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个圣经，跟啊，我今天给你们一个，明天给你们一个，第三堂课我们会看圣经，真会改，我给你们一个，第四堂课就可以给你们一个，大家可以综合来看一下，从圣经里面去理解。 我不讲犹大哈，今天讲另外一个。好，来打开《使徒行传》X， 第八章，9到25，第八章 ，Chapter 8。 Children, verse 9 to verse 25. Verses 9 to 25. Acts. Right after, you know, the whole gospel book, you have Acts. Verses 9 to what? 告诉我谁写《使徒行传》？ 谁？ 路加还有写什么书？路加福音。我有原因，为什么问你这个作者啊？ 好，牧师不会多问，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问题，没了解我性格，待会我会讲。好，来，因为这个9到25节，来，我们站起来吃饱了，运动一下，消化一下哈，不然的话我们快。8到25。9到25。9到25。站起来，每个人站起来，确认，来。好，来，弟兄念一节，然后姐妹念一节，我们交替练完哈，好吗？ 都是和本圣经来，一二弟兄开始，一二念。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，妄自称道，是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。 好，姊妹，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，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。 他们听从他，因他久用邪术，使他们惊奇。 即是看了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人带女就受了洗。 西门自己也信了，既受了洗，就常与腓力在一处，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，就甚惊奇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。 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 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手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。 就拿钱给使徒，说：“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” 彼得说：“你的银子可以一同灭亡吧。”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。 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。 你当懊悔您这罪恶，祈求主。 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，被罪恶捆绑。 西门说：“愿你们为我求主， 像你们所说的，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。 使徒既证明主道，而且传讲，就回耶路撒冷去，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。 好，谢谢，请坐。有人因为时间关系，并没有让小孩子念英文的话，大家你们可以跟着在第一中文里面跟着一起。后来，大意中的大意很简短的，大概讲一下，因为时间不是很多。这个时刻呢是，福音传到撒玛利亚。你看第八章，第八章开始的时候讲到说，扫罗迫害教会，然后呢福音传到外邦人撒玛利亚。然后这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行邪术的西门 Simon the magician。Simon the magician， 好，你们现在就赶快打开哈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们打开哈，你们的第八页来，第八页 ，page number eight， 我这里有一个个案，西门的悔改，西门的悔改，看见吗？好，这个我要给你们这些大纲，然后你们因为没有办法讲这个很多东西可以讲，可以很多事情要交代，我很真的很真的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。第八章提到福音传到撒玛利亚，然后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行邪术的西门的背景哦，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，还有一个是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甘大基， 有看见吗？嗯，这是在26节开始，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看见没有？嗯，好，看见有两个人啊，这里这第八章有两个人出现， 对， 好。两个人有没有洗礼？ 有。 行邪术的西门有没有洗礼？ 有。 有。埃塞俄比亚太监有没有洗礼？ 有。 两个人有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福音？ 有。 好，两个人有没有领受圣灵？ 有。 两个个案。那这个呢就是常常被扭曲的经文，我现在交代啊，牧师，我信主给我洗礼，你看腓力太监啊，腓力不是该洗礼吗？那为什么呢？还要上课呢？还要做这个做那个呢？为什么？ 你看前面发生， 你看之前腓力也没有跟埃塞俄比亚传福音， 有。 好，你要理解哦。有时候圣经，你要看怎么样一个经文，要上下说的很准确。有时候一节的经文，上半段、下半段可以相隔10年、20年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旧约、新约比较困难，但是你不能够去想象说一定是接下去的一个事情，不一定是这样。然后你要，刚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说这本书是谁写的？ 路加 福音里面记载很多他的写作的方式，他写作方式他一般喜欢用对比，这一个跟这一个你看见吗？那一个跟那一个你看见吗？所以他喜欢用对照，所以这两个人，信邪术的西门洗礼，埃塞俄比亚这个太监洗礼，哪一个得救？ 埃塞俄比亚。 对，太监得救。 甘大基。 西门彼得得救吗？ 没有。 这个就是路加大书。 西门彼得。 不要把它纠结到 邪术的西门。 纠结到个地步，他信主呢，而且这个腓力跟他传讲，他就是跟他洗礼。That is not the message of this past chapter。那个不是主要的信息。路加要告诉我们，两个人放在一起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，两个都洗礼，一个洗礼不得救，一个洗礼得救，明白吗？看见吗？ 看见。 所以不要断章取义乱解圣经，你要了解路加的写作的方式，他怎么写圣经，作者的原意很重要，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不是写圣经的人，你要了解作者带出什么 message， 那个才是重要的，很清楚。两个都洗礼，所以一个是真的悔改，一个是假的悔改。洗礼不一定你是真悔改，阿们 阿们 不一定。 Yes. 所以我要讲好多次，洗礼是对的，我们应该遵着耶稣的话去遵行去洗礼。但是洗礼不是绝对让你进入神的国，不是绝对的一个凭证。还有很多经文要去看，有跟从主吗？不要讲跟从主，有没有真悔改先才来谈这件事。好，来，为什么这个人新耶稣西门他洗礼了，为什么他不得救？啊，找出来，把原因找出来，四大原因，四大原因。Four reasons why this Simon the magician perish. Why? 为什么他灭亡？要不要知道？来，第一个，他有错误的人论。这是他的记，这个是在第九跟第十节。他不认识人是什么，他有非常错误的人论。He has wrong view of man， 错误的人论。第九、第十节，你看第九跟第十节，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向来在那里行邪术，尊之妄之尊大，就是呢，他目中无人，目中无神。这个人使撒玛利亚人百姓都惊奇，无论大小都听他的，说这人是称为大神的大能者啊！这句话就了不起了哈，是说呢，他这个人很 powerful， 很有能力，很有能力。他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他要比这个神更有能力。其实他原文翻译出来就是他要 above this God of Jesus Christ， 他已经有了能力了，他要 above， 因为他原文才能够翻译出来，我们看圣经就慢慢翻译出来。他这里有一个要点是说，他这个人是要 more than powerful， 他现在已经有了，所以他要更有能力。你知道什么吗？就好像我已经很有钱了，我还要更有钱。哇哦，明白那种内心的邪恶吗？啊，没有人说嫌钱多的，有没有？没有的，多多钱都要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要知足？ 那么钱 是？好，他这个告诉我们是说，他要 above this God of Jesus Christ， 他要大有能力，所以他对他自己这个人，他认为这个人可以能力到这个地步像神，所以他的错在哪里？他要把自己 equal to God， 他要把自己成为神这么有能力，所以他追求什么？你看他追求什么？他追求 神迹。 神迹，你看到吗？ 行其事。 你给我这种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这种，所以他叫我来祷告。好，第一个错误，错误的人论，以后我们会上罪论、基督论、圣灵论。救赎论还要上人论，人做人不知道什么叫人论的话呢，很可怜，明白吗？所以人错误的想法 wrong view of man。 第二，他是有错误的救恩论，这是十二十三节 wrong view of salvation。Wrong view of salvation， 他错在哪里？他认为可以用什么来赚取救恩？ 钱 ，money， 钱，他又用钱来赚取救恩。第一，他对人的想法，他要成为神，他要 more than powerful than God。第二，他有救恩的错误的想法。好，来，赶紧了哈。第三，他有错误的圣灵论。He has wrong view of the Holy Spirit， 是四到十九节。十四到十九节，他叫我要祷告，知道圣灵可以降临在他身上。 好，这个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去处理啊。为什么要等圣灵来？为什么这样缘故？这个是很多这些我们要去解出来，是因为真没有办法解释给你们听，给你们知道它错在哪里。第一，人论错误，错误的人论，错误的圣灵论，错误的救恩论，最后错误的罪论。所以彼得讲说，你在罪中苦苦胆，22-24节 ，wrong view of sin。好，很关键一节经文，20节，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的吗？你在刀上无份，因为你在神的面前什么不正？ 心 不正。所以要告诉他，你当懊悔，这个是悔改，懊悔你的罪，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。因为他看见他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罪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救恩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人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圣灵。所以呢，洗礼是还是没有悔改，所以结局是什么？ 三轮 灭 亡 perish。 所以不要把自己的洗礼挂在嘴边安慰我自己，我洗礼了的牧师，你不要问我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有洗礼。洗礼很简单，洗上来好，很简单的哦，跟从主要付代价，要舍己哦，很困难。我要来上课，我要付代价，我要舍掉我的时间，我要安排家里，我要舍掉我睡眠。明天早上星期六，我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能够好好睡觉，你叫我这么早起身，我要舍。洗礼很简单，洗就完了，快洗，不够啊，我带你去约旦河洗，约旦河的水比较好一些，因为耶稣带你洗。可能比较灵验。来，我们坐飞机去。 疫情。 盼望牧师带我们一个团。 我要组织一个团，不是去，我们组织一个团去以色列国，好不好？ 好。 这是我要去的，我梦想要去的地方。我要去以色列国。好，话不说多。来，我们坐下来。这里提到说。洗礼不是 everything， 洗礼很简单的事情，天天跟从主背十字架，那个才是困难。 阿们。 付代价耶，叫上你们付代价来上课，我要付代价，啊，来到准备这课程。 是。 你看到我这里3个小时，你不知道我背后多少心血。要简化，要让你们听得明白，要让你们 be interested， 不要每个人睡觉，我也很痛苦。哦，所以你看。两个人太监 西门 信受洗没有事情，这个信受洗灭亡，可能呢，好，这种悔改是假的，是个错误的东西。你看这一种为什么错误的错误中的人论罪论圣灵论，然后呢他对自己的己论，对救恩论就乱七八糟。所以要的不是圣经只说他心不正。然后有一件事情我给你们看，这个很有趣。你看彼得是使徒中的领袖，你看彼得怎么说。 Peter， 21节21节， 你在这道上无风无光。 对不起，不是22节，你当回懊悔你这罪，祈求主，或者把它圈起来，或者，好，你不要小看这些字哦。经文很多这样出现，真正会祷告的人，他是降服神的主权。 阿门。 那位是真正会祷告的人。加勒也是这样祷告，他自己告诉百姓：“来，我们要去迦南地，我们去，不要怕这敌人，我们去，或者神给我们，或者。” 你刚才不是说来来我们要去，你说或者真正的信心是降服神的旨意，他也不清楚会不会进去， 嗯， 但是他的信，真正的对神的信是降服。彼得他向他祈求，或者神可以原谅他，也不知道，明白吗？真正的信心是你要顺服神，神会赦免，神不会赦免，彼得不知道，那个才是真的信心。很多这样的假教师是告诉你们，你祷告上帝一定医好你的，你不用看医生，你有癌症上帝祷告上帝一定医好你，一定医好你的。他比这些圣经的伟人 更伟大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要学习怎么祷告。这个我教你们课外读，神如果你愿意，你这样做吧， 阿们， 操练我们的顺服。不知道什么会做，不知道，但是这种建立真正对神的信心，因为你尊重神，你让神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不要去强求，那个是妄求，真的不知道。好，以后我们谈信心，我们谈假的信心跟真的信心，要不要学？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来看这里， 没有学的很多。 好，没什么时间了，我们还有十五分钟，基本上其实呢我们要一起祷告。来，我们就这每个桌子每个桌上的姐妹，你们先写了你们的心得，大家可以一起祷告，祷告当今天所学的如果可以分享简短的分享，然后大家彼此祷告，然后过后五分钟过后我们再做个总结祷告，我们就结束好吗？好，来 Hey children, write down whatever you have.